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126集 No.3。 秦冉没有多大兴趣，他翻开书，情绪不太高的回答道：不知道。班里其他人也奇怪，就来个新生，乔生这反应有点大，这新生是不是有点来路？ 乔生，冉姐都来了，别卖关子了。 有人催促着。乔生看了秦冉一眼，一只脚搭在自己的凳子上，勾着唇笑道： 女生，孟欣然。 我操，竟然是他。哦，感谢冉姐，感谢李魔头，要不是他，孟欣然怎么会在我们班？ 哎，我记得他不是跟 OST 战队一起在京城吗？怎么会来我们学校？应该是回来高考的吧。 班里大部分人好像都听说过孟欣然，于是骚动着。乔生说完后，余光看向秦冉，秦冉依旧低敛着眼眸，手中慢悠悠地翻着书，听见他的话，脸上的神色没有一丝变化。乔生顿了顿，挺疑惑的，难道他真的猜错了？秦冉并不是 OST 的粉丝，要不然怎么听到孟欣然来半点反应也没有呢？一行人吵吵闹闹的，直到第一节晚自习才收敛。因为刚考完试，试卷上出现了很多新题型，又难又要花时间，老师们上课的预算课时不够，最近两天都是占用晚上的晚自习。物理老师又背着手躲进了九班，把卷子往桌子上一放，就讲了一个填空题，既要分析各种磁场、各种粒子运行轨迹，又要分析各种力，复杂又繁琐，一道题讲完，一节课的时间所剩不多。物理老师就放下了卷子，不再讲题目，他就背着手在班级里走来走去，最后停在秦冉跟林思然这一排。秦冉桌子上依旧摆着一本原文书，他一只手支着下巴，一只手捏着书的一面，眉眼懒洋洋的，看得出来是强行睁着眼，眉眼还有些不耐烦。物理老师脚步顿了顿，然后把手中的试卷卷了卷，语重心长地开口道： 有些人呢，物理要是好一点，考个第一还不容易吗？物理要是考个满分，说不定省状元都能拿到手，到时候多少名牌学校等着你来挑啊。 班里其他人本来在重新做物理老师刚刚讲的题目，听到物理老师又开始了，好几个人都忍不住趴在桌子上笑。乔生接了一块走道边的男生递过来的薯片，咬了一口，想了想，又用笔戳了一下徐瑶光的背。 徐少，你说秦冉到底会不会物理啊？ 徐瑶光面容挺冷淡的，听完乔生的话，他顿了顿，然后抬头看了眼秦冉，眸里似乎有了一些波动，最后摇头道： 不知道。 冉姐这操作也太骚了。 乔生沉默了一下，然后缩回手靠在椅背上。 你说一个字也不写是什么意思啊？让人摸不准他物理到底好不好了。 当然，他们没有人会猜秦冉到底会不会物理，毕竟其他门科那么好，物理肯定会，就是不知道物理是不是也跟数学那样逆天了。乔生下意识地看向秦冉，对方依旧垂眸看一本外文小说。 哎，乔生，孟欣然什么时候来我们学校啊？ 乔生的同桌靠过来问孟欣然的事情，乔生收回了目光。 不知道，你让何文去问那小叔。 林家。 欣然，多吃点狮子头，家里厨师知道你要来特地做的。 林奇坐在主位上，一身儒雅。 谢谢姑父。 说话的女生穿着米色线衣，黑长发，手上的线衣被挽起来一截，露出一块银色的精致手表，上面有几颗不同花色的宝石点缀，一双手白皙纤长，看得出来养得精细。她话不多，但言辞跟一举一动之间却自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，这是云城的富家千金所没有的一种气质。宁晴跟秦冉没有谈拢，回到林家的时候整个人都是疲惫的，饭桌上没有开口。孟欣然吃了几口就放下筷子，他抽出一张纸巾擦了擦嘴。林奇伸手夹了一筷子的菜，偏头看向宁晴。 雨儿，表演赛开始了吗？ 小姑已经在安排了。 因为有孟欣然在，宁晴在饭桌上颇为不自在，总觉得孟欣然就是一块镜子，映照着他一切的不妥之处。 昨天晚上沈老爷子还听了雨儿的现场，他下个星期有个表演赛，争取拜师成功。 说起这个的时候，宁晴嘴边才有了笑意。 哦，我也听婉儿说了，沈老爷子很喜欢雨儿。 林奇点点头。孟欣然一直没有怎么开口说话，他跟宁晴之间也确实尴尬，他是林锦轩的表妹，他的小姑本该是林奇的老婆，小姑死后就变成了宁晴。直到听到林奇这一句，孟欣然才抬了抬头。 沈家？ 宁晴拿着筷子的手一紧，笑了笑。 是啊， 沈家在电子网络这个行业还是能说得上话的。 孟欣然淡淡开口。 夫人，表小姐早就被云光财团内定了，以后啊肯定是要去云光财团工作的，她对电子网络行业十分了解。 张嫂端了一杯茶过来给孟欣然，笑着开口道。云光财团，那是什么？宁晴有些懵，但她跟陈淑兰不一样，她疑惑却不会表现出来，还会装作自己很懂的样子。她笑了笑。 那真好。 孟欣然端起茶杯抿了一口，看了一眼宁晴，似乎看穿了宁晴的内心，却没有再回答。宁晴脸上的笑渐渐僵硬。 舅舅，我吃完了，先上去休息，今天赶飞机有些累。 孟欣然喝完茶将茶杯放下，起身朝林奇开口。林奇点头，声音温和。 去休息吧，明天早上我送你去找丁主任，什么时候去上课看你休息时间。 秦冉来的时候只有司机接送，而孟欣然，林奇放下手边的工作都要去接送，由此可见差别。等孟欣然上了楼，宁晴的表情还恍恍惚惚的。他之前并不知道林奇亡妻的情况，林奇跟林锦轩每年过年都还会去亡妻家那边，但从来不会带上宁晴。他知道有关林奇亡妻的消息都是林家人提的，听说是一个极其完美的富家千金，本家近些年还搬到了京城。宁晴知道自己除了一张脸什么都比不上林奇的亡妻，所以极其重视秦宇的教育，而秦宇也不负所望。这么多年，宁晴第一次见到林奇亡妻那边的家人，她心里有些不好受，一顿饭没有吃几口。直到晚上跟秦宇视频之后，宁晴才渐渐恢复过来。次日，林奇带孟欣然去找丁主任。 啊，因为出了一些事，暂时把孟小姐从一班改到九班。 丁主任端着一杯茶笑了笑。 哈，林先生，孟小姐，你们觉得可以吗？ 孟欣然穿着黑色的外套，袖子挽起，露出一截手腕。 什么班级对我来说无所谓，丁主任，这是我的档案。 孟欣然直接拿了一个文件袋给丁主任，丁主任随手接过来打开一看， 里面是一份非常漂亮的履历。孟欣然看起来外语不错，还参加过演讲比赛，其他门科放在一班都是佼佼者，是有可能争夺市状元的黑马。这份档案要是放在云城一中或者其他学校，一定能引起他们的高度重视。可孟欣然非常不巧地来到了横川一中。先不说潘明月，这个一直默默无闻但却非常稳定的可怕型黑马，再者就是徐瑶光，每门科都极其恐怖，还曾经跟着高阳去国外参加过奥赛，最后就是这回期中考试突然杀出来的超级黑马秦冉。除了物理，其他每门课都比徐瑶光还要恐怖。现在全高三老师都在琢磨秦冉的物理怎么样。孟欣然的成绩虽然好，只是暂时连潘明月都比不上，丁主任连一个把侯德龙出的卷子都考满分的秦冉都见过，所以在看到孟欣然的卷子时，他表情还挺平静的，随意翻了翻就放到了一边。 待会儿去生活老师那里领完一套校服，明天或者下个星期一就能去九班报到。 孟欣然的目光追随着他的档案，见丁主任脸上似乎没有任何波动，孟欣然有些弄不清丁主任到底是没有认真看自己的档案呢，还是忍住了震惊。一中还在上课期间，校园内没有什么人走动。林奇带着孟欣然去领了校服跟书本，才问他： 是准备明天来上课，还是星期一再来？ 星期一吧。 孟欣然戴上了一个宽大的黑色墨镜，回道： 哼，不想被一群学生骚扰。 林奇知道他是校园小明星，笑了笑： 呵呵呵，这不是说明你人气高吗？ 十一月初气温变化大，早晨的时候还下了一层霜，中午又热，晚上风突然间就有了寒意。秦冉晚上放学来校医室的时候很骚的只穿了一双凉拖，里边依旧是长袖衬衫，外面一件校服褂。程俊从里屋拿了一双新的拖鞋给他，看着他换拖鞋，他就靠在门边，眉挑着，听不出语气的开口道： 骚啊，冉爷。 秦冉吸吸鼻子，摆手道： 还行还行。 程俊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他就懒懒散散地靠着墙，问： 你的衣柜里只有校服？ 夏天是校服，秋天是校服，快入冬了，还是校服。 啊，我穷吗？ 秦冉双眼微微眯起，他不喜欢逛街，商场人多还吵，衣服大都是陈淑兰给他准备的，自己要是买衣服，最多跟何晨一样，去地摊把衣服一卷，丢下一叠钱就走。中午回宿舍的时候，太阳很大，他才换了鞋，谁知道晚上又寒风呼啸了。这个理由可以，程俊表示很服气。可他想知道为什么上次在校门口他能给他表弟一袋 L 加的衣服。他没有说话，只是转身去沙发上把毛毯拿出来扔到秦冉身上，然后又低了低头，想了想，拿出手机发了一条短信出去。短信很快就回了，陈俊看完慢吞吞地看向秦冉，看了一会儿后又低头回短信。陆兆颖在整理病历卡，听到两人的对话，他偏了偏头，一眼就看到秦冉换下来的破洞凉拖。 嗯，骚，确实骚。 陆兆颖把手上的病历往桌子上一扔。程木跟郝队忙完一天回来，也听陆兆颖这个大喇叭说了秦冉换下来的破洞凉拖。那凉拖也不知道多少年了，有一股历史的厚重感。两人都蹲在地上瞻仰了一会儿，在想秦冉到底是有多穷。秦冉披着程俊的专属毛毯坐在椅子上，拿着电脑用一只手戳着，不动如山。程木很快摆好了饭。 陆少，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，我好像看到了孟欣然。 程木帮陆兆颖找过关系，弄 OST 的票，对内部有点熟。 他好像来横川了。 陆兆颖正漫不经心地吃饭，听到这句话一愣，然后抬头挺兴奋地说道： 真的？你见到他了？ 程俊没有什么动静，依旧慢条斯理地吃着饭。秦冉从脑子里把孟欣然这个名字找出来，九班的新生。他抬了抬眼，漫不经心地问道：孟欣然？陆兆颖立马给秦冉科普： 孟欣然你都不认识？玩九州游我唯一服的女性，是个女职业选手，就是 OST 第二战队的。她手速特别快，几乎能追得上杨神，超厉害，神乎其神。OST 战队记录榜手速 No.3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